解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

祝福我两耳俱新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走回 间的曲线。